太多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是否能再停留，为我曾经失落的痛，泪光中跟你背影渐渐远走，怎样的爱才算拥有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 ，FM 96.9，24小时广告垂询电话。0105175-2200，5175-2200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969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告诉你，只因我。